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就在救生筏马上被暴风雨和乱流吞没的时候，笨叔突然出现拯救了大家，并带大家上了神秘岛。杂物间堆放的烙着逐浪标志的前具渔具让小鱼感到格外温暖。房间虽然有蚊帐，但睡吊床的同学没有。雨夜丛林的蚊子非常恐怖，丽丽找来了一些天竺葵叶子，捣碎几只让大家涂在身上驱蚊。笨叔用艾叶把小鱼的房间熏了一遍，又在蚊帐边放上几盒清凉油，确保小鱼不用再跟蚊子搏斗，更不用因为洗了唯一的衣裳只能裸睡。说起来，笨叔也是感念海哥的恩德才对小鱼这么好，每一秒都比上一秒更想念父亲。此时此刻，海哥一定也在为他揪心。木屋原本隔音很差，但风雨雷电的呼啸完全掩盖了临房的动静，小鱼很累很累了，明明躺在床上，身体却感觉还在筏子里沉浮。他不敢入睡，只怕一睡着就会回到那个再也不愿踏足的救生筏。半梦半醒的小鱼是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彻底吵醒的。风雨雷电不奇怪，可奇怪的是同时混杂着很多人的叫喊声、刀剑厮杀声、大炮轰鸣声、海浪拍打声。天哪，有人遭遇海难。小鱼从床上弹了起来，一个闪电把屋檐照得通亮，王法和马鹏已经早他一步出来。声音竟然是从空中传来的，各种声音像一场没有画面的灾难片在空中播放着。叫喊的内容虽然听不清，但可以确定是人类的声音无疑。配合这场有声灾难大片的是电闪雷鸣，木屋现在黑影重重的丛林里，只有闪电撕裂的瞬间才有片刻光明。另外三间卧室悄无声息，看来那些人睡得很沉。小鱼看到王法和马鹏的脸色都是煞白的，而他自己不受控制的在浑身发抖。小鱼不愿意承认，贴 天生爱冒险的人也会害怕，心里再怕嘴上也是硬的。我看你俩挺害怕的，我也睡吊床保护你们吧。王法想嘲笑他几句来着，嘴扯了一下却没说出来，哎，算了，到底是女孩子。马鹏倒是体贴的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我确实很害怕，正好笨叔在吊床空着，要不你过来吧。小小的客厅，横梁上挂了三个吊床便满满当当了。躺在了左右护法身边，小鱼才没有那种背脊发凉的感觉了。诡异的声音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没有再打雷闪电才停歇。三个人没有一点睡意的侧耳倾听着。这是海市蜃楼？马鹏忍不住问。小鱼，你见过这种海市蜃楼吗？小鱼失笑，你听说过没有画面只有声音的海市蜃楼吗？再说哪有那么多海市蜃楼啊，电影里那些啊都是骗人的，这条航线我跑了好几年也没见过。王法却沉思着，我怀疑这个岛下面有一个大磁铁矿，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声音可能是以前发生过的一起战争或者海难，当时刚好遇上雷雨天气，磁铁在闪电的作用下录下了当时的声音，今天又是雷雨天气，所以被播放出来。马鹏颇感兴趣，哎，那这附近罗盘失灵是怎么回事呢？王法想了想，也许这里还有很丰富的硅矿，硅元素会干扰导航设备。小鱼实在听不下去了，那乱流呢？不要说这里的海底还有个大裂谷。王法认真地说，相当有可能，本来这里就是杨中脊经过的路线，很可能有随时会喷发的火山，那可是排山倒海的力量。哼，要有的话那些科学家早掘地三尺了，也不懂装懂了。行了，我困了。弯身睡的吊床倒比舒服的木床更快让小鱼入睡，三句话的功夫没人接茬，他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黑暗中，王法和马鹏都看着小鱼笑了。早晨风雨暂歇了半小时，门口摆着整整齐齐三双草鞋，这应该是笨叔连夜编出来的。不过此刻笨叔不在，小鱼想叫上大家一起去岛上转转，那三间卧室居然没有人，看来他们对这个神秘岛一样好奇。王法却不急于出门瞎转，第一件事是查看厨房水源。小小的厨房奢侈地接了自来水管，一个洗菜，一个接到房檐淋浴，是水质不错的淡水，清甜干裂。多耽误了两分钟，小鱼不耐烦了，趁着没下雨赶紧出门吧，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啊。倒是马鹏懂王法，哎，小鱼，哥哥从水源里能基本推断这个岛的地况是否适合居住，他想知道除了笨叔岛上还有没有别人。王法给马鹏点了个赞，忍不住奚落小鱼两句， 大小姐骂人之前先过下脑子吧。 小鱼回敬了一个白眼。厨房的自来水管是从屋后接进来的，三个人转到屋外却愣住了，原来外面的管道全是竹竿相连并架好，而且沿着屋后山坡蜿蜒上去，吞没在丛林之中，这意味着高处有水源且不易干涸，否则海哥他们不会费这么大劲引下来。荒岛生存法则，有淡水的地方就能活下去。王法精神一振，走。雨后的丛林一片泥泞，看不出有什么路是经常被人踩踏的，三个人手足并用往上爬，笨叔精心编织的草鞋立刻没了模样，把小鱼心疼坏了。沿着竹竿攀行果然是好策略，没多久便找到了水源，是一条小溪。王法这里摸摸那里看看，给出了一个结论，你们看，这条小溪是人工挖的沟渠。 为什么？ 马鹏不解地指着这条长满青苔的小溪，它又窄又深，这不符合自然形成的小溪走向。王法皱起了眉， 太奇怪了，如果只是为了保证笨叔的水源， 他完全可以把住所修得高一点，除非他必须住在下面。当前上，小鱼脱口而出。是的，王法赞许地看着小鱼，很可能上面有海哥的秘密基地。这话我只同意一半，我也觉得有秘密基地，但不一定是我爸的。走，现在我们就去证实。这个缺心眼的妹子太真实了，王法不禁莞尔。现在他几乎可以断定小鱼的确不了解海哥的行动线，作为女儿这是一种悲哀，但也是父亲对他最大的保全。当然现在王法也可以肯定，海哥隐藏起来是干见不得人的贼勾当，不然需要瞒着女儿吗？在马棚摔到第三跤之后，视野豁然开阔，他们抵达了山顶，准确地说这只能算坡顶。这是一个面积在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小淡水湖，位于神秘岛的第二阶梯。湖对岸紧邻高耸的山峰，山上植被很少，大多是走势陡峭的花岗岩石堆。昨天他们在筏子里已经侧面观摩过它，此时并不觉得意外。意外的是，淡水湖边明明有足够面积修建住所，然而只是辟出几块菜地，看来也是出自笨叔之手。此时大雨已把原来长势喜人的蔬菜冲得东倒西歪，除了不时掠过的水鸟，这里空无一物，没有房屋，没有篝火，连生活垃圾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基地。不过王法认为，没有踏遍整个海岛就不能下定论，小鱼却显然轻松了起来。其实他也害怕父亲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事实证明海哥仅仅是为了救助笨叔，顺道方便自己。还是不对，万一这个小湖涨水决堤，木叔的笨屋就会被冲走，他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前面有海啸威胁后面有决堤风险的地方？这不符合正常人选择居住所的原则。王法认真思考的样子比他犯嘴贱时可爱多了。马鹏却也提出疑问，你们看啊，下过这么大一场暴雨，水位其实并不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会不会这里有什么地下河把水引到海里去了，所以海哥确定笨叔的木屋会安全？为了让王法死心，三人越绕到湖的另一面查看，不料吉雨又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只得作罢。一身泥泞回到木屋时，大家都已经做好开饭了。没等迟到的三人开口，丽丽一副家长派头开骂，笨叔不是让你们别到处乱跑吗？啊，这是上哪儿搞了一身屎啊，洗干净再进屋啊。小鱼怒了，装什么装啊，你们不是出去的更早吗？我跟我老公去哪儿你管得着吗？这两个女人现在说不了两句话就要炸。丽丽似乎完全忘了昨天小鱼冒着生命危险把她从大海里捞出来，一直跟丽丽不和的初六很乐意站在小鱼这边。小鱼妹子是领导团队，再说这个岛是她爸的地盘，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好王法及时转移了战火，初六阿牛你们早上去哪儿了？阿牛用最简短的解释，我俩在海边等过路船，海滩淹了，遇到笨叔一起捡鱼。大家都别生气了啊，我和儿子在林子里走了走，捡了点蘑菇想当早餐，结果让丽丽全扔了，有毒。碧荷姐是永远的和事佬。王法留意到他们全都光着脚，原来笨叔只给他们三个做了鞋，这些人应该是走不远。此刻王法倒是心平气和，昨晚你们听到那些声音了吗？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众人异口同声。如果不是和王法马鹏一起听到的，小鱼几乎要以为自己是做梦了，那么吵闹的声音都没有吵醒众人，看来真是那场海难把人折腾坏了。挤在屋檐下洗脚时，马鹏悄悄跟王法和小鱼说， 我觉得坚强和小丽有问题，他们跟谁都像有仇一样。 小姨点点头， 那个女人确实一脸贼婆子的模样，不过阿牛和初六也有可能，他们体格最好，最像海盗。 王法撇撇嘴不以为然，说不定是碧荷姐，有个定律，最不像坏人的才是坏人。 这是什么定律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马鹏一脸困惑。 王法定律。 王法大笑。这一整天都继续下暴雨，碧荷姐非常羡慕小鱼的草鞋，小鱼便求笨叔教大家编织。不甚情愿的笨叔最终没能敌过小鱼的撒娇，没有理想的玉米皮和倒接杆，只有柔韧的干蔓藤和撕成长条的树皮等材料，穿着免不了硌脚，但总比光脚强。小鱼没干过细致活，编得最难看，王法一看他的成品就笑喷了，笨叔却比划着手势，耐心地一遍遍教他。坚强和小丽显得很焦躁，特别是没能从笨叔那里得到香烟后，两人不是蹲在屋檐下骂天，就是相互指责不该出来旅游，最后发展到动手。在丽丽抡起扫帚没头没脑地抽了坚强一顿后，大伙儿的厨子跑了，消失在雨中很久都没回来，而行凶者丽丽居然若无其事回房睡觉了。目睹这一幕，碧荷姐叹了口气， 哎呀，难怪人家说结婚前要出来旅行一次，碰到一点事儿，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 初六直摇头，我以为就我老婆是八婆，这个女的简直就是女屠夫。 马鹏却眉头紧锁， 鬼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唱一出戏给大家看， 说不定坚强现在找宝藏去了。 宝藏？ 什么宝藏？ 很少说话的阿牛来兴趣了，众人也都惊讶地看着马鹏。马鹏有点尴尬， 我瞎说的，海盗不都对宝藏感兴趣吗？如果不是这个海岛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何必费那么大劲把我们弄上来？ 这句话倒是给了王法很大提示，他给了马鹏一个赞许的目光。 坚强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我提议大家一起去找找他吧。 找坚强这件事儿还得叫上丽丽，不然师出无名，尽管小鱼和初六不高兴也没办法。听说大家要出去找坚强，笨叔拦在门口拼命摆手，焦急地做了很多手势，不过这次小鱼也没能看懂，只能安慰笨叔大家集体行动不会有危险。拗不过众人，笨叔便把小鱼往卧房推，试图把他单独关起来。 马鹏不解地问，笨叔，你这么担心小鱼，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出去呢？ 笨叔一愣，使劲摇摇头，做了个害怕被人打的表情。小鱼决定的事儿，海哥都阻挡不了，何况是笨叔。最后笨叔不得不给大家找出雨衣，临行前又把打火机、手电和匕首偷偷塞给小鱼。外面依然暴雨如注，现在要决定的是往哪个方向找人。海滩、丛林、淡水湖，这都是离木屋最近的区域。初六提议分头行动，王法却坚决不同意。一来大家在一起容易抵挡意外伤害，二来他更想借此观察众人，找出那个可能存在的奸细。说不定那个奸细就是王法苦苦追寻的弯恶。大家都投票去淡水湖，经过昨天的惊吓，坚强不可能再回海上，因此他最可能往后山探。王法等三人带路，初六和阿牛殿后，走之前初六甚至带上了一把锄头。小鱼能看得出来大家都有点兴奋，这种兴奋肯定不是因为要去找坚强，而是那个现在还处于做梦阶段的宝藏。滂沱大雨中，一行人抵达了淡水湖畔，小小的湖泊被一片雨帘笼罩着，此时又经过了大半天的暴雨，水位仍然没有丝毫改变，看来乌马鹏假设的地下河是存在的。丽丽真的不着急找坚强，虽然她也在东张西望，但明显是在观察地形而非找人。 众人当中只有碧荷姐还接得着坚强的任务，不时呼喊下她的名字，可惜回应的只有粒粒雨声。初六一看到菜地就过去刨了一会儿，当然除了烂掉的菜叶，地里什么也没有。看到小鱼质疑的目光，初六讪讪地说， 看什么看啊，我刨红薯。 马鹏乐了， 初六哥，有宝藏也不会埋在菜地。 初六被说中心事，不好意思地摸头笑了。王法不死心地盯着对岸， 我觉得那边有问题。 隔着雨海看什么都很模糊，要验证必须转湖过去查看。湖边全是沙石块，依然看不出什么遗迹，可转到对岸有一段泥巴路，顿时让王法愣住。野草丛中俨然有一条被人经常踩踏的小径，如果是笨叔的杰作，那得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里才能形成。马鹏第一反应也是，这里果然还有其他人。众人紧张起来，都握紧武器或抓起石块，四周仍是大雨茫茫，除了他们哪有什么人踪。草丛中的小径尽头引向一块大岩石，眼前这块巨大的岩石有什么古怪吗？众人仰望着它，自见这里悄悄那里暗暗，并没有什么芝麻开门的机关。初六和阿牛默契地走过来推它，两个壮汉使上了吃奶的劲儿，岩石却纹丝不动。这时听到马鹏在兴奋地叫喊， 大家快来，这里有一个山洞。 原来吴马鹏绕到了岩石背后，发现它与身体之间是部分连接的，一个可以容两人同时进入的山洞出现在眼前。那块大岩石就像一道天然屏风挡住了洞口，不绕到后面根本发现不了。吴马鹏朝漆黑一片的山洞大喊， 有人在吗？ 回应他的是扑面而来略带湿腥的空气。王法把吴马鹏拉到身后，捏住鼻子前进几步，伸手进去打燃了打火机，亮光仅够照亮他的手。洞里仍然一片漆黑，但火苗稳定而且燃烧正常。王法下了个结论，这里没有对流风，山洞应该只有一个出入口，里头氧气含量正常，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下集当中，不听笨叔劝阻的众人在岛上发现了一个山洞，洞中的壁画和神秘雕像告诉大家，这里确实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难道这就是海盗设局的目的所在？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